是太极乐队的 Patrick 雷友辉。什么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很简单的，只要一个人没病没痛，健健康康，又可以跟他最爱的家人吃下饭聊下偈，那就已经是最快活了。不过最风骚快活就当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的风骚快活日啦。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日。 就算酷热天气，风骚快活人都陪住你，我是小张张。 星期四好脾气爱好系列，哇，有好多靓哥陪住你，我是小依依。 寻日行街撞到个朋友，佢话我开咗间非法铺，诶，系咩？恭喜你，非法铺叫咩名啊？五行咩意思啊？即系金木水火土啦。 欠啊，冇欠系嘛？ 冇欠，我话点解啊？嗱，剪头发就系金啊，系咪？梳咧就系木啦，哇！然后帮人洗头就系水啦，跟住咧，哇！整完之后咧，攞风筒吹，系咪火啊？咦，系、啊、 土咧， 土咧，你估下土系咩？ 攞钱，攞钱， 唔系 土啊？ 系啊，金木水火土啊？ 哦，点解剪得咁老土噶、 啊？系啦、啊。 犀利犀利！ 我估到就唔系好啦。 咁你叻啫。 唔得唔得唔得唔得！一阵翻嚟再讲多个。 Echo echo echo， 短片。 犹如巡行和回应，你眼光只接触我侧面，沉迷神情乱线。你所知的我其实是哪面？你清楚我吗？ Hey! 你懂得我吗？ Hey! 你有否窥看思想的背面？和你每天如情侣相见，说爱说天，偏偏讲得太浅。看着我吧，对住我吧，偷视我吧，可感到激吧？你是你吧，我是我吧，这是我。犹如巡行和回应，你眼光只接触我侧面，沉迷神情乱闪。你所知的我其实是哪面？你清楚我吗？ Hey! 你懂得我吗？ Hey! 你有否窥看思想的背面？和你每天如情侣相见，说爱说天，偏偏讲得太浅。看着我吧，对住我吧，偷视我吧，可感到激吧？你是你吧，我是我吧，这是爱吧，可需要消化。 哥哥呢首侧面十点十五分，听紧呢个香港电台第二台酷热天气警告生效，三十一度气温啊，相对湿度60%。 概念会否好过一点？倾斜点会否感性一点？夜晚会面，白天道别，才没有弱点。 星期四我哋嘅节目一样非常之丰富，十一点钟之后我哋由今日嘅爱好系列，就一首同月份有关嘅歌。 看着我吧，对住我吧，透视我吧，可感到惊讶。你是你吧，我是我吧，这是我。 好多哥哥嘅快歌咧，有时咧听咧只系一半嘅享受。我觉得咧听下哥哥快歌，如果舞台上面睇埋佢嘅演出，真系哇100分。 最紧呢啲嘅侧面咧，嗰阵时第一次喺舞台上面睇到哥哥一路唱一路跳，简直系如痴如醉。好啦，啱先我哋节目阿马老师，你系咪点啊？系咪 encore 啊？ 你又似你系咪真系唔收货啊？ 梗唔收货啦，我估到嘅，你自己都唔好意思啦。 其实不过唔系 IQ 题嚟嘅， 唔系 IQ 题啦，你自己作 故事嚟， 故事嚟啊嘛。 OK， 你又似你又啱，要洗洗底， 洗宫廷，洗宫廷，洗宫廷，你可能听啲先，可能会好听啲。 OK OK， 我又做翻个朋友啦，你又似你 朋友系列系咪？ 系 你头先嗰个剪头发嘅， 系呢个做咩？ 咩噶？佢呢个太太嚟嘅，呢个系佢有一日，诶，家藏到佢，佢拖住五个细路仔出嚟，哎，阿姨好耐冇见啦，话呢五个系咩嚟噶？ 就你咪发叔？ 唔系，我系我个仔嚟噶，啊， 金木水火土， 犀利，唔系，我叫个咩名啊？哦，呢个叫明仔，大哥哥叫明仔，二哥哥又叫明仔，三个又叫明仔，四个又系明仔，五个又系明仔。个个都叫明仔，我系啊，咁、你点分佢哋啊？即系你嗌佢哋明仔，咁啊个个扑晒出嚟，系嘛？我梗系有办法啦，咩办法啦？由俾你估下，有知你 同咩有关？同咩有关？ 同咩有关？ 系啊， 我 系 咁，你有冇贴住先得噶？ 冇贴 住，有冇数字噶？ 冇数字。 嗌个明仔啊， 系啊，个个都叫明仔， 下个都明仔， 系都系佢生嘅， 吓 系 一嗌佢就知噶啦， 系啊， 我以为系嗌佢个老豆咯， 即系通常会问阿爸叫咩名噶嘛， 好啦， 嗌佢老豆咪知道个仔，佢系佢个仔嘅，我知道你嗌呢个明仔，你明唔明啊？即系个个都唔同老豆生，我意思系咁，开头嘅时候 系啊，佢哋唔同姓噶，你又中咗啦， 开心啊！ 啊！呢、這个叫陈小明，系啦，呢、這个李小明、黄小明、 马小明，你退步咗啦！ 唔系你进步， 你进步啫， 你进步啫， 又似你啊！ 我俾少 时 间你， 你今日好犀利， 系咪真系第三个噶？ 吓， 系咪第三个嘅又？ 你又似第三个，你又似你话， 即刻嚟， 系咩行业？ 即系嚟，即系嚟，即系嚟！ 我哋读新闻就系各行各业咧，上网睇下。 晋永集，晋 永集冇错，珠玑集。 好，好，好。嗱， 对唔住， 最简单嘅方法 系 有咩方法令到冇可能嘅事变成可能？嗯，冇可能变成可能。 将个 I M 擦咗佢。 I M 系啊 ，impossible 同埋 possible 啊嘛。 即系将个字， 你又 讲， 你 又中，将个唔可能个唔字擦走。我今日收工， 你收工啦？做咩事啊？你好食聪明嘅， 食得食冇食聪明豆。 点解你琴日请我食咗两粒嘢就系聪明嘅？做咩事啊？ 我今日收手， 我都觉得我自己今日有啲唔妥。 好劲啊！ 佢。所有低微啊， 系啊，佢长金都痛啊！ 六合彩几多号咁？ 系啦，欢乐彩几多号？讲三个 number。 好，三十六、廿四、三十六、 三十六、廿四。 咦，你见到边个啊？ 三十八、三十六、廿四、三十八。OK， 好得。Love you though it didn't show. If you didn't do it to me, if you didn't do it to me, if you didn't do it.Da-da-da Da-da-da Da-da-da Da-da-da Don't love you, you don't love Ich lieb dich nicht, du liebst mich nicht. Aha. Ich lieb mich nicht, du liebst mich nicht. Aha. Ich lieb dich nicht, du liebst dich nicht. Da, da, da. 收噶啦，系咪啊？唔讲噶啦，系咪啊？唔问噶啦，系嘛？ 今日收工，全军覆没。 听日再，听日再做吓， 听日再嚟。 你身边啲人有极短篇啊，打唔嚟啊？收到。暗黑 都系 童话系咪？ 暗黑童话 系啊， 正好。喂，嗱，今日咧喺网上见到一篇文咧，我决定啊，其实问下马老师先。嗱，有马老师咧，你以前都系个老细啦。咁我你都见过工噶，系咪先？ 见过。 见工有一样嘢咧，即系有个人分享咗咧，就话啊，点解我朋友可以咁样嘅？而佢朋友好自由过到骨，咁佢就问啦，其实你哋会唔会咁噶？嗱，应征者咧，你会将自己嘅叫做学历啊，或者自己识做嘅嘢啊，等等咧，会列晒出嚟噶嘛？咁一般我相信百分之我估啫吓，九十嘅人都会真系根据如实报道自己识啲乜嘢就写啲乜嘢啦。佢嘅朋友咧就 apply 一间银行咧，就写咗一啲佢基本上唔系好识认识嘅，譬如包括咩结构化查询语言啊，或者叫资料视觉化工具一啲等等等等，唔知咩， 我觉得好正。 其实系佢系一窍不通嘅，但系佢写就写晒出嚟啦。咁即系请咗，但系到你真系入咗去之后，你要做呢啲嘢，或者真系要处理呢啲嘅程式嘅时候，佢就要由头学起啦。但系佢话点解佢又可以好似过到骨嘅？其实咁样做得唔得噶？咁样咁大家就话梗系唔得啦。同埋你入到好瘀嘅，而家你唔系识嘅，就劈俾你。因为如果你识，人哋就唔会再教噶啦嘛。一嚟就叫你做噶啦嘛。你有冇试过呢咁嘅嘢？即系认咩认咩嗰啲咁？ 你梗系有啦嘛。 认咩认咩？ 教下人啦， 认咩认咩？ 系啊，分享一下你自己以往一路以嚟 暗黑嘅暗黑求职历史， 一路以嚟做过嘅嘢。 暗黑求职历史，喂，我 小心啲， 我真系唔够胆。嗱，不过咁样，我又想问嗱，呢个咁样谂系唔啱嘅。佢既然请咗你啦，佢会唔会因为我原来你唔系好识噶，就再炒你咧？会唔会咧？ 我觉得唔会噶。喂，你填嗰份表咧，其实系人事部睇啫嘛。 嗯， 啊、即系你 老板都 老细都唔记得你识咩系啦。 即系你嘅含义就系都冇乜所谓嘅。 系啊，冇所谓嘅。 咁你系被请嗰个定系老板啦？定系你系 H R？ 你咪填七国语，我识七国语言。 你系咪分别系三个唔同嘅角色喺度去话俾我哋听？究竟呢件事 work 唔 work？ 系啦系啦。 李小姐，我系咪得罪咗你？ 得罪咗佢， 定踩到你条尾巴？ 我只系嘅就系喺你身上面好咁学 习 一下啫。 我话俾你听，如果我见人嘅时候咧，真系见到一个奇葩， 佢写好多咩又识咁又识咁又识咁， 系识我要飞，我识飞。 嗰、那个好多年前啦，真系九十年代， 我试过 记得， 男定女啊？ 男仔嚟嘅，嗰阵时 应征乜嘢啊？ 我哋广告公司咧叫 copywriter，即系撰稿员。 系咪我嘅 Honey 做嗰间啊？ 你上次嗰个啊？ 啊，唔系， 你仲未介绍俾我识？ 唔系嗰间，唔系嗰间，系嗰间我系一个小 职员 啫， 但你已经晋升咗做见人嗰个啦。 系喺另一间原本嗰、那个，咁、我就好奇怪。 同埋我 copywriter 有啲咩要求啦？其实咧，佢赞佢有 creative 嘅创作能力嘅啫嘛。 其实咧 ，copywriter 咧。嗰、那個年代 即 係 有啲咩嘢？如果佢見工嘅時候， 第一唔係我解釋一下先。通常廣告公司咧都唔會喺報紙登廣告嘅。 哦， 係 咩？ 點解嘅？佢哋通常就係話俾人聽，喂，我哋有位喎，咁你過嚟揾個人過嚟 in 啦。從來好少好少好少， 即 係 內部認購嘅。 係啦，內部認購或者即係自動轉帳，或者自動過户，你由 A 調去 B 咁樣。 我怪得知啦，有啲行業其實全部都係騰楞瓜瓜楞 騰。係啊，特別一啲 Four A's 嗰啲咧都係。又或者去一啲大學， 點解嘅？ 嗱，佢哋覺得咧 ，copywriter 咧或者做創作嗰啲咧，你好難真係好似阿 Michael 頭先話，係啊，我又識乜識乜，唔得嘅，你又要即係撞啱。即系啱唔啱傾啦，有冇嘴型啦，或者你即系觉得个人个样系点啦， 样都要睇埋。 喂，咁有时你觉得个样个 人哋请你唔因为你个样啊，其实当年当年人哋请你系因为你个样啊，即系靓仔啊， 冇可能 唔系啦，样睇埋，咁你点做到啊？ 好，我想问啦，你请咩样啊？ 系咪要火星咁火星人咁样先请啊？喂，佢脑咁大，西瓜咁大个头， 即系岩嚟岩残嗰啲样。嗱，又系噶，有一段时间嘅，你系留意咗做广告行业嘅嗰一班咧，系特别同呢个世界上面嘅街嘅人系完全唔同噶。 你头先嗰个岩嚟岩残咧， 岩嚟岩残就啱啦，系咪？ 嗰阵时我入 TVB 咧，我同阿西龟咧就系属于呢个岩嚟岩残嗰一个系列啦。 系啊，所以我唔系专登去话你嘅，我喺度讲紧嘅就真系噶，你会去嗰啲咪录音都好啦，系好特别嘅。 系啊，即系 古 灵 精 怪， 冇错啦，你。怪就越好， 系啊！ 喺条街度，你觉得佢就哇乜你咁噶，即系咁都得嘅，嗰啲就系做广告噶啦， 冇错 嗰段时间。因为我已经见尽唔少，我哋真系吓，人哋应该系要着到咁样嘅，但系我系着条短裤啊，踢对 拖鞋啊， 你明我讲咩啊？ 系啦，嗰时 TVB 咧， 不拘小节嘅， 系啦，就见到我同阿细龟咧， 就马上请啦， 系啦， 一个高有一个矮， 系啦，就入咗啊， 你系属于奇葩嗰啲啦， 系啦，我同佢都系奇葩嚟，就入咗去阿黎文卓嗰一组， 点解咧？ 嗬 ，get show 啊嘛， 因为佢哋觉得呢一啲。比较搞笑啲嘅形象嘅人，可能嘅就系会比较天马行空一啲。 冇错啦，有啲好奇怪嘅点子啦。咁翻翻去头先我话建工嗰个人咧， 嗰个男仔， 嗰个 curator 系啦。咁我因为我都同出边啲人讲咗，喂，有冇人有兴趣啊？介绍嚟睇下。咁有一日我收咗封信，咁啊一揭，哇！ 情信。 皮仔 認證信， 噴咗啲香水，唔好意思， 系 冇乜时间啦。 curator， 一陣間可以再發。 真系有兴趣见，你知唔知佢点写啊？佢话我识整 copy 啊， 即系识影人啊！ 好，过嚟见下 你 copy， 唔系个个都识 copy 啊！话你听，喂，咁佢见嘅过程会系点样啊？会唔会一阵间 嚟我哋翻嚟再 分享下都好啊？到最尾嘅时候有冇请咗呢一个 copy 啊？咧， 到底佢系咪真系净系识 copy 嘅？ 转头翻嚟自由分了。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有外佣中介预计，印尼当局将会全面落实印佣零收费，相关费用会转嫁到香港雇主。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香港雇佣工会主席陈东峰话，聘请印佣涉及三笔费用，其中培训费、工本费由2021年开始已经逐步转嫁到香港雇主。据他了解，最新会再转嫁到香港雇主的是4000多元的招聘费。陈东峰说，新增费用理论上不影响聘请本地原约印佣，预料部分雇主会由聘请海外来港的印佣转为聘请本地原约的印佣，或者会因此推高本地原约印佣的工资，有机会增加到月薪6000元或者以上。香港家庭佣工雇主协会主席容马珊儿说，劳工处应该同印尼驻港总领事馆商讨。他又说担心其他国家会仿效印尼做法，令到整个外佣市场招聘费用增加。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呼吁市民提高警觉，慎防冒认商经局局长办公室发出的虚假电邮。发言人说，相关电邮讹称代表商经局局长发出，电邮怀疑包含恶意档案的超连结。商经局和电邮并没有任何关系，并且已经将事件交由警方作进一步调查。国家安全部在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短片，内容提及香港国安法。 长约四分钟的片段，当中有本港2019年社会事件的模拟片段，包括有戴黑色口罩的黑衣人挥动铁锤，有人手持汽油弹，马路上有杂物起火等，其后展示香港国安法实体文本。片段亦都有模拟电信设备华为高层孟晚舟从加拿大回国之后在机场的画面。庞伯表示，无论你身陷何方，遭遇何险，祖国是你最坚强的后盾。京津冀地区近日持续暴雨，河北省减灾委提升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级别，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受持续暴雨影响，石家庄、邢台、保定等九个设区市和红安新区发生洪涝灾害，河北省减灾委决定昨晚十点起提升应急预案级别。另外，法改委宣布紧急下达1亿元人民币，专项用于北京河北灾区重建。内地京津冀地区降雨昨日有减弱迹象，但是预料东北的强降雨仍然持续。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日东北将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雨。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和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渐转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骤雨较多和有几阵雷暴。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489点，跌27点，总成交金额371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55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95点，跌8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友邦保险74.85元，跌4毫；腾讯控股345.4元，升2元；盈富基金19.97元，跌2仙；恒生中国企业68.76元，升8仙；小鹏汽车73元，升2.4元；阿里巴巴94元，跌1.15元；南方恒生科技4.34元，升1.4元；汇丰控股63.65元，跌5.5元；美团141.1元，系升4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03，日元143.31，瑞士法郎0.878，加元1.335，人民币7.189，英镑对美元1.272，欧元对美元1.094，澳元对美元0.654，新西兰元对美元0.608。日经平均指数报32244点，跌463点。港金报18020元，跌1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7.68美元。卖出1938.2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新柳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在油荔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西行去返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车多，龙尾就在江乐道西天桥近山道对出。在九龙啦，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慢车，龙尾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挤塞，

面头一拆开咧，哇，好吸睛啊！佢真係有一隻眼睛喺度，得一隻眼咁喺中間，咁啊拆開嚟睇咧，啲簡歷啦，咦，我話幾得意喎，唔驚， 即係啲創意， 因為我篤下佢咧冇眨， 知道佢唔係 AI， 因為小明教過我哋，係 啊， 係 啦， 你嗰隻眼眨， 係 啊，佢又係 copywriter 嗰邊，係 啦，咁我誒好有興趣嘅，因為我覺得咧，哇，我自己嘅 interpretation 咧，即係哇。呢、這個人咧犀利啊！一眼關七啊，正啊！即係我覺得好有意思。 你會唔會自己諗多咗啊？ 誒，繼續啦！你唔好講嘢得唔得？ 今日佢踩就中，踩就中。 咁咧， 咁啊， 係啦，女仔嚟嘅，咁啊，見工啦，傾下，哇，幾好傾喎，咁啊， 因為係女仔啫。 唔系，咁啊， 个女仔 send 对眼俾你，所以你先睇住， 一只 冇一对， 系嗱一只啫，咁啊 OK 啦，见下见下，诶几 OK， 咁跟住诶几翻工啊，请咗啦，跟住咧，咦好快，真系好快， 我 发觉咧， 呢个系咪喺嗰个之前嗰啲走咗之后你再 唔记得啦？即系时间段我真系唔记得啦，几廿年。咁跟住咧，發覺佢咧做嘢點解咁懶嘅咧？女仔懶真係好少女仔懶， 即係踢一踢咗喐，係咯點懶 啊？可以講下。 人哋翻九點鐘，你九點半都未翻，即係嗰陣時我哋嗰個 discipline 都幾緊要。 copywriter 應該理論上好自由，好似 scriptwriter 嗰啲咁。 我哋冇嗰支歌唱啦，即係嗰陣時個公司嘅文化就要你準時。咁我覺得哇，好懶啊！你見過啲懶嘅女仔未嘅？ 男女都有見過。唔可以咁样讲，我觉得系啦， 我收翻。 即系我觉得而家冇呢样嘢嘅懒人，懒人大把， 就 系 懒 人好多， 见 好 多 好多。 佢真系好懒，同埋我觉得咧，我自己个人觉得咧，女仔懒咧就冇，即系有啲自由肉酸。 咁男仔懒啦，点解你可以接受？ 因为佢觉得男仔又应该懒嘅，系咪啊？即系女仔理论上冇咁 理 解嘅。 你就会觉得你应该系咁样讲，对女仔嘅话，你嘅要求高啲，系嘛？即系你会觉得佢应该正正结结 啊， 个 人 干 干 净 净 啊，准时啊， 冇错啦， 乖啊，咁嗰啲哦。 跟住我真系终于忍唔住问佢，因为嗰时都要过呢个 probation 噶嘛，嗰时系一个月啫， 一个月， 一个月啫，系啊，因为唔公司 好快见到佢 得 唔得？ 系啊，你 得 就得，唔得就算啦。系啦，三个礼拜之后，我好记得，我问佢：喂，点啊？点解你好似即系同我见 懒洋洋咁样？ 你讲嗰时嗰啲嘢完全唔同嘅。咁佢话：其实我一早讲俾你听噶啦。吓，我哋讲俾我听。啊，系啊，你记唔记得我画嗰只眼俾你啊？整只眼俾你啊？我记得。其实我自己即系知自己嘅问题喺边。我想你咧，只眼开，只眼闭。 呢个唔系你讲嘅懒嘅嚟噶。 唔系，真系佢讲， 佢唔啱。佢应该要画一对，系咪？一只眼开，一只眼咁样，咁先叫只眼开，只眼闭啊嘛。得一只眼。 喂，但我系觉得佢咁样几有创意。 系啊，所以我 你有冇俾佢做啊？继续。 我对住呢啲人咧，我真系冇办法。佢其实咧系，即系有时咧，佢就会话好似好勤力啊，好积极咁样噶。如果佢真系完全唔得，我都费事同佢倾啦。 对唔住，我觉得其实有创意嘅人。某程度上都有呢啲咁样嘅唔好嘅， 歪斜啲， 又唔可以话唔好嘅。但系其实有时好可能佢真系冇灵感，又或者就系我觉得其实你都有噶， 系啊， 吓你都有噶， 系啊， 你都会有时会觉得佢就点啊，踢一踢都唔喐嘅， 系啊， 你都有咁嘅情况噶嘛， 绝对知啊， 系咯，即 系 有创意嘅 人都系 都有呢啲咁样，呢啲叫咩啊？ 艺术性格， 即系如果你讲好听，系啦，艺术 家性格， 其实我 系性格咯， 我 唔系， 我都唔拜， 甚至有啲人话有啲做呢个行业啦，或者幕前啦吓，个感情系会忽高忽低啊，有时大喜啊，有时大悲咁样嘅咁。但我想问，咁你身边你有冇容许佢继续？即开始眼闭咁做， 佢后来都做咗一两个月，跟住佢都冇做啦。系啊，呢个自然流失噶啦。有机会我自己觉得啊，佢可能觉得我哋呢间公司咧 唔 啱佢啊。系啊，即系有啲嘢你啱做或者唔啱做，咁佢觉得啊呢度即系埋没咗佢，咁佢咪走咯。 但系佢喺呢一度嗰个期间咧，有冇一啲嘢你会觉得佢就啊都有一啲好几 bright 嘅点子啊？ 有 噶嘛， 都有嘅。如果唔系都唔会即系同佢倾啦。 咁我就觉得系真系可能。 能水土不服啫， 系 系 啦， 即系其实佢系啱做广告界，但系就未必啱你间广告公司。 即系可能 有时真系咁，你应该放佢走。 公司 系啦， 即系 佢 OK 嘅， 喺唔同嘅土壤， 即系唔使话一定九点钟要翻工啊，或者即系要点样 啊 咁样系咪？所以我觉得啱嘅。 我记得佢喺外国翻嚟嘅，即系呢个女仔系啊，我好记得，因为一只眼我真系记得。 系，总之呢一间公司唔啱，未必等于咧你一定唔识做。咁佢喺第二间公司又可以发展啦，但都系唔好太心急啦咁样。咁你自己咧，头先都未答我，你有冇即系作啲自己唔识嘅嘢落去啊？去见工嘅时候咁样？ 冇啊嘛，我冇，咁唔敢啊。即系我嗰阵时系唔使写话识用电脑啊，嗰个年代唔需要呢啲嘢，净系人哋觉得你诶几有创意咁咪 OK 咯，系啊。 同埋以前又係個可，即正如你所講嘅就係，既然係大家都介紹嘅，好可能甚至乎嘅就係你嗰啲什麼要俾啲咩履歷啊，邊度畢業啊，或者咩，連嗰啲都唔去睇嘅，因為我哋個工種比較得意啲，係嘛？你唔係話一間即係大嘅廣告公司，佢哋需要有呢一啲咁樣嘅嘢，所以如果係嘅話，我會覺得係會睇你個人咯，同埋佢當時俾你即係你俾佢第一個感覺咯。唔会差得好远嘅， 系 有时会唔会嘅？你上一个人嘅时候 系 嘛？你需要睇啲咩嘢啊？我想睇。 我觉得真系大家倾偈啱唔啱嘴型，倾唔倾到偈啊？因为我哋嗰时请人咧，最好一嚟就埋位自己砌，就冇人得闲教你，又咁又写 headline 又点啊 ，slogan 又点，冇人得闲去做呢样嘢，即系最好埋位去砌。如果佢识埋电视啊，即系 TVC 电视广告啊，咁啊仲好，系啊，唔使烦。系啊，咁咯，咁 但新人好少系会咁噶，你都要带下 所带咧，我就会嗰阵时即系一个小小嘅部门主管啦，咁我就会交俾一啲即系senior 啲人去做嘅，吓咁系咯，咁样，但系好好玩嘅，我觉得广告公司真系好好玩。而家咩情况我就真系唔知啦，因为而家多咗好多广告公司，同埋咧好多年青人自己出嚟搞啊， 又已经唔系以前嗰个世界， 唔同晒啦，唔同晒啦，有机会真系又去玩下先， 正啊，永远有得玩。好，多谢分享啊！翻嚟我哋嘅节目，十一点后我哋有爱好系列，今日系一首有月份嘅歌。 財神高，好走快兩步，得到佢睇起你，你有前途。 国家队 和港队的奋斗时刻， 港队选手邀请你一起为他们打气。 成都世界大学生运动会 提撑港队夺佳绩， 提撑港队夺佳绩， 加油！ 成都第31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 7月28至8月8号，紧贴港台电视32。 处理作业安全常识问答比赛冠军就是直安殿堂级的人物， 直安双剑侠，我们是响乐团， 我是 Samuel， 我是子晴啊。 想知多啲关于货柜处理作业安全的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落的风骚直安的。今个星期嘉宾有佢哋， 货柜场工作要注意安全， 一时粗心大意好易受损啊。 我们是响乐团， 我是鼓手 Samuel， 我是主音子晴啊。 网上情，善良不需说话。这个故事讲到有一日是节日期间，旅客非常之多，在一个长途列车上面严重超载，有个老爷爷坐咗喺同同家嚟倾偈。他说、哦、其实呢我买唔到嗰啲有得坐嘅飞啊，上车之后諗住哎是但坐住一个位，有人上嚟咪俾返佢囉。通道上面逼咗好多人，大家企喺度俾架车熬到歪歪斜斜。其中一个瘦弱嘅姑娘睇落去都几瘦弱啊，未到20岁，俾啲人行嚟行去嘅时候撞到歪嚟歪去咁样。见到佢咁样，呢个老伯伯就问姑娘仔啊，咁辛苦你唔搵个位嘅？个女仔就话唔紧要啦，伯伯我就落车㗎啦。阿伯伯再过咗一阵又话啦，姑娘仔啊，一阵间我落咗车，你坐我个位啦。呢个女仔甜甜咁笑咗声话：好啊，唔该晒。列车行咗一阵，有人喺度检查飞咯噃。列车员望一望呢个姑娘仔张飞话：诶，啊呢个小姐你有位噶，你唔坐。姑娘仔微笑咁话：嗰、那个老人家咁攰，我想俾佢坐啊。原来头先一路坐住个位嗰个老人家就系坐咗佢个位，嗰个票务员就话啦：你话俾佢听啊嘛。呢个女仔唔使啦，话咗俾佢听，佢就唔好意思就会起身噶啦。票务员个心里边有点感动，就话咁啦，我帮你揾嗰个位啦。讲完之后，身边嘅人都听到啦，大家都赞叹咁样，让一条路俾佢哋行。呢个女仔弯下腰，攞出自己个背囊，同埋仲揸住支拐杖。原来佢自己嘅行路都有少少问题嘅，不过一路以嚟佢都将个位让咗俾个老人家，一路都冇出声。人生嘅路上，边个都会有落雨嘅时候唔记得带伞嘅时候，帮人一把，或者人哋都会帮翻你。呢、这个世界就系咁运作噶啦，唔好计较，认识唔认识，大家都活在地球村一家人。 沙中旁，常烟路茫茫，常愿处身灰暗地方，而四周好阳光，他闭起眼来看， 常合上，难怪不见光。小岛里谁也是繁忙，求进取不惜拼命赶，难有空的目光，可会紧闭如蚌，忘掉看四周景况。 愿你可不将耳目深藏，愿你可与我多听多望，尽去关心多一些，你从不指望，我愿与你共创千处光。记在人海中同行，但求齐力干，将光辉洒遍每一方。携手可创造光芒，齐心关注定破浪。记在人海中。常愿处身灰暗地方，而四周好阳光，他闭起眼来看，常合上难怪不见光。小岛里谁也是繁忙，求进取不惜拼命赶，难有空的目光，可会紧闭如蚌，忘掉看四周景况。愿你可不将耳目收藏， 愿你可与我多听多望，尽去关心多一些，你从不似蚌，我愿与你共创千处光。光光携手可创造光芒，齐心关注定破浪，记在人海中同行，但求齐力干，将光辉洒遍每一方。 旁的启示快到早上十一点钟，酷热天气警告生效，32度气温啊，相对湿度60%嘅。我哋先听咧11点新闻报告，翻嚟继续。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系最风骚、最快活嘅人嚟噶啦。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Two，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至下昼1点，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钟，风骚快活人。爱好系列， 好星期四嘅爱好系列啦。咁今日咧就有一个叫做同月份有关嘅歌曲咁样样。呢一首歌曲咧，其实我最初一讲即系听到呢一个题目咧，我就谂起呢只歌啦。但最初咧，我又唔系好想拣呢只歌，因为呢只歌实在太过正路啊，或者太过容易系俾大家选择到啦。我见好多人网上都拣咗嘅，但因为呢一只歌咧，当年咧一个71年嘅时候咧，系真系敲响咗呢一个咧，叫做怀春少男即 我啦吓嘅心啦。七一年嘅时候咧，我系读紧高中，咁啊，所以 七一年已经怀春啦，佢 系啊， 怀咗几廿年， 呢啲叫长春啊嘛，长年都怀春啊嘛， 硬化咗。 即系点？即系点？ 唔知你 咁样，因为我如果再去到再而家再睇翻咧，就当然个心情又唔同咗啦。但系因为我好同嗰个戏里边嗰啲人嘅心情啊、生活咧，系有少少似嘅。 First of May 啊， 冇错啦，就系中学时代嘅。 收翻我呢只碟先。 其实不如下次咧，我哋要抽出先做出口啊，嗬？系咪啊？你谂下，上次我又系咁样，今次你 系啊？但呢首歌真系好听， 冇错， 好 聽 经典嘅爱情故事。 The time has passed us by. Someone else moved in from far away. Now we are tall, and Christmas trees are small. And you don't ask the time of day. But you.That grew for you and me. I watched the apples falling one by one. And I recall the moment of them all. The day I kissed your cheek and you were gone. Now we are tallAnd Christmas trees are small, and you don't ask the time of day. But you and I, our love will never die. But yes, we'll cry come first of May. When I was small. 来自呢个两小无猜 Melody 有呢一首歌曲 First of May。 Don't ask me why, but time has passed us by。 仲有原因咧，套呢个呢套戏同埋呢歌嗰时咧，咁样可以令到我即系咁中意啊！睇完又睇，我记得嗰时我睇咗五次一套戏。是因为咧， 系咪同五个唔同嘅女仔睇啊？ 冇啊，就是、因为我读嗰啲系 同佢哋讲嘅第一次睇， 怀春唔等于你有女朋友噶嘛？怀春即系话有一种想识 咯， 想识嘅两个。咁、哎、我嗰阵时咧就我读呢个男校啦，同你一样啦，系咪？即系个九龙校，我香港校啦，冇机会识女朋友噶嘛，冇朋友女仔都识唔到嘅。咁所以咧就更加好羡慕，哇！喺里边嗰啲咧，成间校有男有女，咁又开 party 啊，好开心啊，咁样咯。 系啊，又可以去人哋屋企度食。火腿 咪咯， 买金鱼 系 啊，仲可以私奔添，系咪？几开心啊 ！First， 好开心啊！ 好啦，我跟住要介绍嘅呢一位咧，就是、一位我觉得系人美心善嘅歌手。咁啊，啱啱琴日咧就睇到就一啲嘅新闻嘅报道啦，我觉得真系好犀利。咁啊，当然啦，有好多人都会讲嘅就系话啊，佢咧啲歌曲咧好多都系会系来自分咗手之后嘅话咧，佢就会写佢嗰啲女男朋友嘅，系啦。咁啊，但系当然啦，亦都会有一啲嘅只歌曲嘅话，亦都系讲紧嘅就系有啲人对佢好嘅，佢都会写翻一啲歌去多谢佢嘅。好啦，咁我要讲紧呢一个咧就系 Taylor Swift， 我觉得真系值得去表扬嘅，因为咧大家都会知道嘅就系佢啱啱 就会做个进行咗一个佢有一个嘅做巡回演唱。呢、這个巡回演唱咧系为佢进账咗总共有10亿美金，袋咗落袋噶啦。咁但系呢个唔系一个重点，重点系在于嘅就系话已经系经过证实嘅，就系所有喺呢个演唱会嗰度帮过你有冇巡演啊？ 嗯、 其实系好多人会帮佢，同埋好多人都会跟住佢，同埋就系好辛苦啊。 你仲要当地又有一班人咧、 你仲要飞去唔同嘅地方咧，系咪？好啦，咁就系收到一个消息嘅咧，就系佢就将呢啲嘅咁多嘅善款当中嘅话咧，亦都系将佢咧同好多好多一啲帮过佢今次巡演嘅人嘅分享，包括厨师，包括嘅就系佢嘅音讯嘅工程师，仲有就系跳舞嘅啲 dancers， 仲有啊连卡车司机都有， 哇！ 而每人咧就卡车司机啊可以得到嘅就系10万美金， 哇！ 折实港币就系78万一个卡车司机，希望大家可以分享呢一份喜悦。咁我觉得真系好难得。total 嚟讲嘅话咧，就系佢啱啱完成咗嘅啫。呢个北美元 show 之后就派呢个花红啦，总共啊派咗咧就系有5500万美金。对于佢嚟讲嘅话， 十岁， 但系呢个唔重要，重要嘅就 系 我会觉得有几多人佢哋当自己成功嘅时候，佢哋会愿意就系将呢啲咁嘅嘢一齐共享咧。 好少，好少，好少。 Keanu Reeves， 嗯， 所以我真系觉得佢呢啲系真系人间嘅天使嚟嘅、我觉得所有呢啲咁嘅善行咧，都系应该被表扬。而且咧，佢亦都系咁讲，年纪轻轻，系咪咁成功？人美心善，甚至乎呢啲，我觉得先至真真正正系正能量。 冇、 我觉得咧，对人大方嘅人咧， 要 先至能够吸引到更加多好事发生嘅。 冇错， 我眼见有好多嘅就系个人好吝啬、好小气嘅、到最终嘅时候嘅话咧。都是不会有那么多的一些好的东西发生的。 明白啊，即如果你 所以好地向他学习。 对啊，如果你做一个哇，哪怕你赚多少钱都好啦、你做一个守财奴，即是只是放在自己的人包到不同人分享呢、我觉得呢是。 争一点。 争好多， 唔 系争啲啊，争好多啊。喂，同埋咧，我自己觉得咧，如果我真系嗰、那个即系咁咁劲 嘅人 咧，或者大哥啦，咁、我真系觉得咧，攞啲出嚟冇乜所谓、原因就系话我深信咧，我攞出嚟咧一定赚翻嘅。又如何咧？同埋咧，其实你即系咁嘅巡演咧，系真系靠下边个班人。 我正想讲嘅就系话，其实咧，尤其是系做 entertainer 或者系做呢一个娱乐事业嘅，冇话一。一个人成功嘅 系啊， 系啊，一定系就系所有嘅团队侧边嘅人，佢哋点样去扶持你，佢点、样去帮你， 成就你啊， 成就你，冇错，你先至会有今日嘅成就嘅。但系我觉得嘅就系饮水思源嘅人，识、得去同人哋资源共享嘅人咧， 极少， 极少，真系极少。咁所以我就觉得呢一个女仔 Taylor Swift 值得我今日拣咗有呢一首嘅歌曲。Back to September， 咁就當然啦。佢有好多時候亦都會寫會寫一啲歌會去唱衰佢之前嗰對佢唔好嘅男朋友。但係呢一首嘅話， 佢 會多謝一啲曾經對佢好嘅人嘅。希望大家喜歡呢一首歌曲。 In the weather, your guard is up, and I know why. Because the last time you saw me, it still burned in the back of your mind. You gave me roses, and I left them there to die. So this is me swallowing my pride, standing in front of you, saying I'm sorry for it. time and changing what I can. So if the chain is on your door, I understand. But this is me swallowing my pride, standing in front of you saying I'm sorry for that night. 翻嚟听下风骚烦爱好系列吓，咁有呢一首 Taylor Swift 嘅 Back to December， 喂，好型喎呢首歌， 嗯， 系啊， 好听啊， 好听啊， 系啊， 好听啊， 嗯， 好，马老师， 当然唱嗰个人嘅话更加劲， 冇错， 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地向佢学习， 系啊，呢个真系要， 真系要，真系要大方啲， 系， 嗯， 谂起啲即系月份嗰啲歌啦，你做乜又对住我咁样笑啊？ 冇嘢， 我惊我一讲呢。 又点啊？ 冇嘢， 又俾我估中嗰啲系嘛？ 冇， 我唔出声。 你搞到我今日咧， 冇 晒， 我明啊， 冇晒自信， 系啊，冇自信， 冇 晒 confidence， 系啊， 我连续破你， 连续三考， 连续三元， 系啊。喂，我细个嗰时咧，曾经咧住自己一个人住西贡。 细个嗰时候， 系啊，细个嗰时廿零 年青啦，唔系 你讲紧嗰阵时候，你搬出嚟住 啊？ 系 啊，细个，即系我相对而家好细个。 系吓，咁咪你带啲朋友翻去烧嘢食啊嘛？ 系啊， 我知啊。 系啊，咁嗰阵时都开始拍拖啦，认真嘅，认真拍拖嘅。 你西贡唔系成套女朋友同居咩？ 佢后来先嚟，唔通你一入去佢即刻嚟咩？ 我以为你真系两个人一齐搵个屋噶。 唔系，我自己搵嘅，自己搵嘅，因为佢嗰阵时仲读紧书， 嗯、 读紧大学，好似系 last 一年。 算你有啲良心。 有。 嗯，继续啊。 继续。 好 juicy， 你个古仔。 你 快啲啊！ 咁有一日咧，嗌交，嗌交啦，咁我好唔开心。 喂，我话时话真系打岔，我觉得你同呢一个女仔唔系好夹，你觉唔觉得啊？你讲过你分别唔同嘅时候，同呢一个人相处咧， 总有啲倾下倾下， 你哋硬系好似唔知点解，好似 系 天光门神咁样嘅。 嗌交嗰阵时咧就好唔开心， 梗系啦，有边个嗌交开心噶？ 咁啊，有一日好型咁样，因为嗰阵时系仲系做紧电视台嘅，咁就蹦住一个露台嗰度咁啊。攞支煙喺度食啦，嗱唔啱嘅嚇，即係好型咁咧。 唔係唔係，你一定要嘅。 即係好， 即係呢啲位你要宣泄下。 好失落， 休個小心 啊！係啊，突然間咧，見到有個熟悉嘅身影行緊上嚟，我爸爸。 嚇？ 點解嘅？ 因為佢會嚟幫我整嘢。有啊，佢幫我整嘢啊！即係我正啱啱搬入去啦，好多嘢都未整好嘅。佢又話個水喉又點咁樣，佢自己誒見到我喎，見到我喺度好憂鬱，執死煙啊！指住我， 你 呢个 你衰 衰仔啊！ 搬出嚟就系因为有啲坏习惯。 咁我点算咧？真系好惊噶， 成支吞咗佢， 咪 拍佢，成支弹 走咯。 得啊， 弹到佢正弹过隔篱啊！ 但咩佢睇到啦，都睇到啦， 系 啦，就而家 就因为睇到。 佢咪话俾妈妈妈听，所以妈妈妈就怀疑你吸毒啊？ 唔系， 唔系，系又吸毒又吸烟， 戒得咗啦。 乜都吸啊，得闲都去吸尘， 呢个难关。咁我爸上到嚟。做乜嘢啊？咁样问我，佢好少讲。 其实都系关心嘅，即系见到你嘅样好似好好唔开心啊！ 你自己一个人喺屋企啫， 自己一个人，同埋嗰啲日光日白，佢冇谂过我会喺屋企咁啊！ 都冇谂过你食烟仔。 系啊， 佢知唔知一个女仔喺度住噶？当时未有嘅， 唔知，佢久唔久嚟啫。嗰阵时佢都话仲读紧书。 你估佢知唔知咧？ 我谂 知道 出 声啦， 系啊，唔出声啊，系啊，因为见到有张双人床喺度， 系啦，有 两个枕头， 系 啊，唔会唔知噶，系啊，即系 一阵香水味咁样， 冇香水味， 有啲长头发，好热 易睇嘅啫。 系呢、這个系讲真，哎呀， 蛛丝马迹 系啊，总之蛛丝马迹、嗯。但系当时咧又系暑假嚟嘅，我记得好鬼死热嘅，我着住件长袖衫。佢问我：你系咪发冷？佢以为个咩事？我话唔系，因为。但我又唔敢讲俾佢听，因为两仔爷咧都未试过同佢倾偈嘅， 即 系呢啲 好少倾偈，心底话 系啊，好少，真系好少，系啊。咁佢问我：诶、你做咩食烟仔啊？我话：诶、贪得意啫。跟住话攞嚟睇下， 你要唔要？ 咁啊，攞嚟睇下。 跟住咧， 睇你食边只牌子。跟住叫你唔好食咁多薄荷烟。 攞嚟睇下，跟住我一睇。嚓咁样炸烂， 哇！ 估到估到， 系啊， 做得好， 做得好，做得好， 系啊。跟住我话你唔紧要啦，你抌咗垃圾桶啦。佢话唔得，我攞走去。佢惊我又执翻嚟嘅，因为嗰次咧好贵，系啊。咁跟住落嚟咧，我就觉得哇，原来我同爸爸嘅感觉咧，好似好疏离，又好似好 close 咁样。 你肯定一阵间拣个拣嗰首歌系同缘分有关嘅。 应该系 真的爱你，原来简。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成都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国家队在武术的散打项目增添四面金牌。赛事早上进行六项决赛，国家队在其中四项胜出。柳文龙在男子80公斤级决赛击败伊朗代表，赢得冠军。何峰在男子70公斤级决赛同样击败伊朗对手，取得第一名。男子60公斤级马伊姑决赛力压印尼对手，赢得金牌。女子方面，李志勤在60公斤级决赛力压土耳其选手夺金。翻嚟本港，有外佣中介预计，印尼当局将会全面落实印佣零收费，相关费用会转嫁到香港雇主。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香港雇佣工会主席陈东峰话，聘请印佣涉及三笔费用，其中部分费用由2021年开始已经逐步转嫁到香港雇主。据他了解，最新会再转嫁到香港雇主的是4000多元。的招聘费，陈东峰话新增费用理论上不影响聘请本地原约印佣，预料部分雇主会由聘请海外来港印佣转为聘请本地原约印佣，或者会因此推高本地原约印佣的工资，有机会增加到月薪6000元或者以上。香港家庭佣工雇主协会主席容马山怡话，劳工处应该同印尼驻港总领事馆商讨。他又话担心其他国家会仿效印尼的做法，令到整个外佣市场招聘费用增加。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呼吁市民提高警觉，慎防冒认商经局局长办公室发出的虚假电邮。发言人话，相关电邮俄称代表商经局局长发出，电邮怀疑包含恶意档案的超连结。商经局同电邮并冇任何关系，并且已经将事件交由警方作进一步调查。强台风卡努继续影响日本冲绳，至今造成两个人死亡，接近60人受伤，超过160000个家庭停电，电力公司加紧抢修。日本气象厅话，卡努正在冲绳县宫古岛以北缓慢向西北偏西方向移动，预测将会在周末接近九州南部。气象厅呼吁冲绳地区居民和各级部门高度警惕暴风、巨浪、风暴潮、山泥倾泻、低洼地区水浸、河流水位上涨和泛滥。 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下午极端酷热，今晚部分地区是会有骤雨，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一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骤雨较多，同埋有几阵雷暴。而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5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474点，跌42点，总成交金额498.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55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78点，跌2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45元，升个六；友邦保险75.1，跌1.5；盈富基金19.99，冇起跌；恒生中国企业68.66，跌2仙；阿里巴巴93.45，跌7；南方恒生科技4.32仙，升0.6仙；小鹏汽车73.3，升2.7；汇丰控股63.55，跌6.5；建设银行4.34，跌1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03，日元143.29，瑞士法郎0.878，加元1.336，人民币7.192，英镑对美元1.272，欧元对美元1.094，澳元对美元0.653，新西兰元对美元0.607。日经平均指数报32197点，跌510点。港金报18030元，跌1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6.29美元，卖出193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Jessica 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彩虹村慢线的交通意外已经清了场的了，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另外康庄道去何文田方向近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康庄道桥面。睇返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理工大学对出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九龙近新墟车多，目前龙尾屯门医院。需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狮隧入口方向沙田，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屯门公路由金头屯门和彩虹道体育馆旺角。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若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吃了药就不要驾车了。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商场上，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 由朱雅文饰演的男主角夏冬，资深商业调查师，冷静果断，在商业方面独具天赋，为查清当年留学时遭人陷害的真相，不惜从美国总部去上海分公司。 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星期一至五晚9:30，港台电视31。 货柜 处理作业安全常识问答比赛冠军就是直安殿堂级的人物， 直安双剑侠，我们是响乐团。 我是 Samuel， 我是子晴啊。 想知多啲关于货柜处理作业安全的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落的风骚直安的。今个星期嘉宾有佢哋， 货柜场工作要注意安全， 一时粗心大意好易受损啊。 我哋系响乐团， 我系鼓手 Samuel， 我系主音子晴啊。 大家好，我系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系、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系、是、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放松快活人。 爱好系列， 好啦，爱好系列咁啊！头先咧，你讲到啊，爸爸啦，咁啊，睇到你食烟仔啦，渣男嘅包烟。 咁其实咧，故事完啦，我要听呢一首歌。 搞错、啊， 咁你点样听落呢只歌咧？其实 嗰阵时，因为我都话， 即系同呢个有咩关系咧？ 其实因为嗰阵时咧，不断因为同个女仔嗌交，就成日喺屋企咧就想听呢一首歌。因为咧分手嗰时咧，我都系听呢一个歌手嘅歌，系另一首系啦。呢位歌手咧就系 George Lamb。 我有冇理由识 George Michael？ 你只光就话啫， 佢自己都唔记得自己叫 George 咗啦。佢自己都，我叫 George 咩？ 好耐冇人咁。 喂喂， 想声儿，情爱于多人时，是天下。亦成千家，别离一载今夕见，令将天边移，琴年解相思眠，长向桥为你捉起，银河上好相见，天下欢聚，热爱倾泻如泪电，若两心相爱，未怕分开多远，人间起七情，情侣许心愿，情人原似相识，坚直的心不变。情侣多人事，是天下亦胜千家，月儿可否不转？ 我念亲人可能啱啲，其实即系跟你头先个故仔，其实系咪啊？即系 真的爱你， 或者啲爱你念亲人 咯， 系咪 啊？ 即系七月初七同阿爸渣烂你个包， 又系好似嗰啲 Facebook 咁样，系咪？我张相同佢写啲嘢无关，嗰啲叫咩话？ 图文不符。 你本来其实唔系播嘅歌嘅，哦，你本来讲完阿爸播呢个两小无猜嗰个歌， 我警告过你噶啦， 我知啊，我收过 warning letter 啦， 系啊，你个心头真都怯怯啊。 好啦，呢只歌咧，我想讲咧就系话，即系歌得意啊，佢话咧系喺四月嘅时候咧，个女仔就会嚟啦。 到五月咧，我哋又会开心；到六月咧，佢又会咁啦。跟住到后来咧，佢又会离开我。呢、這个歌咧，嗱，每一个创作嘅背景啦，或者故事啦，咁样呢、這个歌其实想讲咧，有时女仔嗱，虽然我觉得唔系好 fair 嘅，女仔咧嗰个脾气啊，个 mood 咧就好似四季嘅转移，有阵时好似春天咁样，有阵时好似夏天，有时好似秋天，有时好似冬天咁样，就会令到嗰个男仔咧或者男朋友咧就有啲捉摸唔到咁样，系一只旧嘅Simon & Garfunkel好好听嘅抒情歌曲，叫做 April Come She Will。 或者演唱会的片段就是这首歌叫 April Come She Will Simon & Garfunkel。 嗯，好，其实跟着我有一首中文歌，有一首英文歌，但是因为我为了要 成就 走一走阿强哥， 我是多谢我 文文强哥， 我就又要成就阿强哥，所以我就做中文歌。好吧，大家夹他 OK， 是公道的，什么都有一些。好了，承接咧，你头先你讲噶吧，喺我哋嗰个年纪咧，你有啲乜嘢唔开心嘅话啦，当然呢样嘢系唔好嘅，对身体都唔好嘅，就系食下烟仔啊，饮下 B 酒啊， 系啊， 系咪？ 即系话食唔好扮啊， 系啊，冇错。咁啊，同埋就即系有呢啲咁样嘅坏习惯， 系啊， 又或者就系年少轻狂嘅时候咧，你总会觉得有一啲失意啊、失恋啊嗰啲时间嘅话咧， 无限放大， 无限放大，但系你系要咁，你先至好得翻嘅， 系啊，真系同意啊， 你冇理我啊。 系啊， 又或者你有冇试过？有啲朋友会就你唔好咁啦，人哋都唔中意你。 你有冇试过响尖东海旁？ 我喺天星码头啫， 唔系嗰时我哋个年代一定系尖东噶。 尖东海旁 系啊，佢有一度系斜噶嘛， 然后有条栏杆。 系啦，唔开心嘅一定系蹦响斜嗰度嘅。 冇错，即系其实如果大家咧系年青嘅人，可能唔知道嘅就系星光大道嗰度，系啦，都系其中一橛。 系啦， 咁我哋一路延伸去到就紅磡火車站嘅， 係 咪嗰條海旁？ 係啦， 總會留下好多你哋失意嘅腳毛，啱唔 啱？ 可能你可能係大家喺度等緊放榜啦， 係啊， 失戀啦， 係啊，尖東真係冇得 唔開心啦，你一定係喺啲咁嘅地方，又或者總會聽到啲説話嘅就係算啦，放手啦你， 唔好再記住佢啦。 仲有 拍拖都要必须去嗰度去会一会 嘅，即系红白红白意思 系啦，系咪先？你坐咗拍拖，梗系喂尖都 系啊， 有啲海浪声零舍浪漫， 系啊，你睇嗰度 又唔使俾钱，又可以望过对面海又好靓嘅夜景。 嗱，即系去嗰度拍拖唔紧要，我好怕嗰啲女仔哥哥买支花送俾女朋友啦， 你唔买又唔系， 系啦， 同埋有人影相噶嗰度， 系啊，影相我唔会 唔会唔帮衬噶，系咯，好啦。咁又或者就仲有啲情景嘅，一定会咁样嘅就系、是、咧，你由得我啦，会落大雨，跟住、啊、你要喺嗰度咧就揼到湿晒。 系啊，一定要揼湿啊！千祈唔好攞把遮出嚟，唔核突啦。 扫杀风景，杀风景， 或者着翻件雨褛先。 你唔知点解一定系要咁样？你虐待自己咧、啊，你就会觉得我就话我而家过紧噶啦，我 大过啦，终于 系啊，迟啲会好噶啦，咁、啊、样。所以咧呢一首歌曲咧讲紧嘅就系喺七月嘅落雨嘅情况啦。咁当然咧呢一位嘅歌手嘅话咧，大家甚少会播佢嘅歌嘅。 有冇英文名啊？ 冇英文名， 唔系 George。 有呢、這个有佢有英文名 ，Grace。 佢叫做黎斯。 哦、Grace 咯。佢唔系啊 ，Grace 撞咗歌。 哎 原来你啲系拣佢， 就系我拣的呢一只系咪？冇错，佢就系陈丽诗唱嘅呢一首。我哋一齐，我哋一齐 七月雨中。 你一听嘅时候嘅话咧，你会发觉非常非常非常之熟，其实系好听嘅，冇错。 系改编过嚟， 改编住嘅就系山口百惠嘅其中一首嘅歌曲《七月雨中》， 卢国沾老师嘅词。 就在大雨下，静静漫步，步里主从。记得去年雨中七月雨中，怀念你在那天共我只因一把雨伞，与你初相识、初相见似梦中。浪漫是个梦，寂寞是个梦，换了悲痛。过于偶然，过于短暂，失落雨中。曾共你渡过夏季秋天，一声再见，与你始终不再见。我有痴心，想要多。 陈丽诗嘅首旧歌啊，好多年之前啊 ，Grace Chan， 你以为你又话 George， 我又 Grace 啊 ，GG。 跟住落嚟咧，首月份嘅歌咧，英文歌嚟嘅，系、我儿时嗰阵时咧最头头嗰几首 party 歌 嘅学听啊，即系听到人哋嘅英文歌，都唔系 party， 因为好细个，可能一二年班嘅。仲有两首咧，就系、一首系 Mr. Postman， 系啊 ，Carpenters 嘅， 系啊，因为隔篱我哋住屋村咧有一个对面，佢有一个好大嘅 HiFi。我見到佢好型，佢聽親唱片咧，佢就坐喺地下嗰度聽。你明唔明啊？然後攞曬唱片出嚟喺度揀，我覺得好型啊！呢個畫面。 佢係貝多芬嚟噶， 男仔女仔嚟 嘅，男嘅，男嘅。師奶唔會坐喺地下聽唱片。 會噶，抹完地咪坐喺地下。 我以前嗰啲 high five 真係咁噶喎， 好大座 噶，半個人咁高，係 啊，然後佢就坐喺地下 聽唱片， 係啊， 跟住下邊應該有 cassette 嘅， 係啊。 我仲記得我屋企係啊，係坐喺地下嘅， 一定係坐喺地 下 嘅。 喺下邊嗰度會擺你嗰啲黑膠 啊 嘛， 大嘅唱片， 好型噶， 正 係啊，同埋嗰個喇叭咧好鬼死大嘅。有一次我真係好大膽，佢又播呢一首歌。我好大胆，哥哥可唔可以即系开大少少门，将个喇叭移过嚟？ 我想听，系咪？ 系啊，佢就真系做咗。咁呢一首咧就是、我其中即系、第一次学嘅朗朗上口英文歌，一月份。 January 啊，馬老師咧講起呢一個黑膠唱片或者以前聽唱片嘅年代，大家諗翻好多同黑膠唱片有關嘅，包括咧以前黑膠唱片唔壓得啦，唔熱得啦，同埋咧你拎起黑膠唱片唔係就咁拎咧，你係要將隻手擘大，淨係揸佢中間嗰個圓嗰個窿窿仔啦，因為如果唔係你就咁揸落去咧，就會留低啲手指毛啦。 你知唔知個紙袋入咗個有唔係有個紙袋嘅？ 有膠袋 啊，再入落去嘅，原來嗰個都有學問嘅喎。你係點樣放翻入去嘅？ 咪就係開 蛇啦， 唔系我哋袋口唔会对袋口啊，即系嗰个对面嗰个系啊，然后即系入咗落个一个牛油纸袋咁上下，打侧放入嗰个唱片图， 系咁啊。同埋电台，因为每日都要播啦，咁嗰阵时咧就系师傅教落咧，本来后来冇人做啦吓，就每次播之前咧，应该搵个嗰啲拥抱定唔知咩个刷咁咧刷一次，因为佢唔系个跳针咧就会好核突噶啦，咁啲都系旧文化。 佢做嗰个方法好容易嘅啫，就系你将嗰个碟摆落去个唱盘，跟住咧就系你剔起少少嘅话咧，佢就会自转噶嘛。你就将嗰个丝绒刷摆上去上面嗰度，呃少少力，跟住佢就一路转嘅时候，咪全 抹一圈， 咁样滑，咁样抹咯，记唔记得？咁你咪唔会有手指毛咯，系啊，好开心嘅日子。我而家有好多朋友嘅话都系玩翻黑胶嘅， 系， 因为其实嗰个心嗰个音质系完全同我哋而家嘅 digital 出嚟嘅。譬如可能我哋系好方便揾翻一啲我哋想听嘅歌，但系嗰种味道系完全系冇炒豆声啦。 系， 我都即系好，同埋你一摆落去。咁嗰啲咧，好正。 以前嗰啲唱片咧，如果系咧，有啲歌手咧会送一张 poster 咁啊，好型好正。嗰阵时入啱啱入 TVB 咧，仲有唱片送嘅，有啲叫白版唱片，个唱片封 头系 白色嘅，系啊， 得一只歌嘅啫。 冇错啦，好玩好开心。当我收到第一只咧，我好开心。 啊哈，仲有一段时间我好兴嘅咧，就系嗰啲我哋听开嗰只黑胶唱片啦，佢会印唔同类型嘅颜色咧。 系啊。红橙黄绿青蓝紫啊，好似有哥哥 咩色都有， 咩色都有。而家我哋嘅唱片房咧，仲有一只粉红色嘅， 粉红色， 仲要系唔知星形定系，即系个形状都唔系圆形添啊，即系做得好吸睛嘅咁咯，系、都系好耐以前啊，黑胶嘅唱片。 沙拉姐， 咩？ 同你出翻一只黑胶碟咧？ 唔好啦，胶碟就得，胶碟我可以买俾你，一 pack 有十二只， 我嚟食沙律。 一个礼拜每日食一只就得， 我封到我搞， 你讲嘅嗰啲就系发烧碟咯。如果你要出嗰啲系嘛，俾人哋试 high five 嗰啲系咪？ 等待你啊， 一度哇，38度啊，发烧， 所以系发烧碟啊。好啦，快12点钟啊，33度，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先系12点，新闻报告。 Hello， 我是蔡杰啊。点样先至一个快活嘅人生呢？其实我觉得咧，煮下嘢食啊，做下运动啊，行下山啊，游下水啊，呢、这个咪就系好快活嘅人生啦。不过要真系懂得真正嘅快乐咧，就一定要听《风骚快活人》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至1点，梁继章、李丽睿。 阿马咩啊？ 马咩？ 风骚快活人， 寻找怪奇故事之纹身。纹身，每个人总有个理由去纹身，可能放唔低一样嘢，可能好想放低一样嘢，可能你想身体上边有个独特嘅记忆。不过无论咩原因都好，一定要记住，每一个纹喺身体嘅图案或者文字，都会跟足你一世。如果咁唔好彩，纹咗啲来历不明嘅文字或者图案，后果可能。会好严重。这个故事之中的主角叫做阿文。阿文和朋友去泰国那里旅行，整班 friend 兴高采烈为了纹身。阿文本身白雪雪干干净净，从来没想过要纹身，见啲 friend 觉得咁开心，系是但啦，就跟埋大队去个铺头睇下。唔去就唔去，去到就心思思啦。不过个个人其实都已经有个构思要纹啲乜嘢，佢呢梗係冇啦，根本从来冇諗过要纹身嘅。有个朋友就笑，诶，纹个卡通公仔啦，几 Q 啊。 另外一个朋友就话：，不如咁啦，问你女朋友个名啦，啊，佢实中意啦。阿文玉哭无泪咁话：，我都冇女朋友。最后佢自己揭下揭下啲书，去揀一啲佢想纹嘅图案。最终佢唔知喺边度揾咗个图出嚟，系好似一啲泰国写嘅经文，然后仲有一条壁虎咁样嘅嘢。佢笑笑口话：，呢、這个几得意啊，纹呢个啊。嗰、那个纹身师傅有啲犹豫咁话：，呢、這个你真系想纹呢、這个？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唉，是但啦，有乜所谓啊，得意啫嘛。最后师傅就开始一边念念有词，好似念经咁，一边帮佢纹。最后呢个纹身就跟咗佢翻香港。翻到香港，奇怪事就出现。唔知点解呢一排佢成日都会见到一个皮肤黑黑实嘅小朋友，四五岁到，无啦啦会喺佢附近出现。试过搭搭下巴士，望出出边，见到呢个小朋友排紧队上车，到所有人上晒车，佢又见唔到佢嘅，哎，明明见佢排队噶。另外有一日在街等车的时候，又见到这个皮肤黑实的小朋友站在对面马路望住自己，个眼神好像想讲嘢咁。甚至乎有一次翻屋企搭 lift 啦，到 lift 门就嚟闩，见到个小朋友扑埋嚟想入 lift 咁，佢本能反应就揿翻开套 lift 啦，点知一个人都冇，只系得一个空空如也嘅走廊。佢谂翻转头，啊，见到呢一个咁奇怪嘅小朋友，都系由纹身之后开始，唔知关唔关事咧？就打去问佢嗰个朋友：，喂，你哋有冇啲咩特别嘅遭遇啊？朋友话冇、啊，不过既然你问起，我想话俾你听咧，其实似啲符唔系人人受到噶。阿文完全唔明佢讲乜嘢，咩似啲符啊？我见你嗰日纹嗰啲，好似啲泰国嘅经文，你纹啲经文落个身，咪叫似符，即系符咒个符咯。听到佢咁讲，阿文吓一跳，吓你嗰日唔提我嘅，我以为你知啊嘛，咁你嗰日兴高采烈，由你纹咯，纹身嘅嘢。纹完就一世噶啦，而家后悔太迟啦。阿文心谂：，唉，算啦，应该冇事啩。不过跟住嘅日子，佢仍然不时见到，甚至听到个小朋友喺佢身边出现。试过有一次喺厕所冲凉嘅时候，听到个细路仔喺厅嗰度走嚟走去，喺度嘻嘻哈哈笑。但系佢屋企系得佢一个人。最奇怪的就是雪柜里面有支樽装的饮品，盖都未开，冇了一半。又试过有一次夜晚用完电脑熄 mon 嗰下，在个荧幕的倒影里面突然间见到身后面企了那个小朋友，企在那里定眼望住他。阿文一拧转头，乜都冇。他又试过有一次瞓瞓下觉，听到啲滴滴答答嘅机器声，然之后发现自己喺一间纹身铺头里边，咦，又纹身。然之后佢觉得个背脊一路落到条腰好痛，好痛，好痛。佢拧转头一睇，见到嘅唔系一个纹身师傅，而系见到有把刀插住咗一条腰嗰度。啲血不停咁滴落嚟， 佢吓到成个弹起身，啊，原来发梦吓得我啊，冇事啦，佢谂住再瞓过。然之后当佢啱啱瞓落床嘅时候，佢竟然见到 眼睛铺满天照见恋爱前奏，已出走半天，各个街角行透，但仍然不够。一升的气温不是真融化，两支冰汽水炎热便足以消散。甜甜的夏日下，祈求童话梦境可不变，期待甜蜜延续庆幸最初。两眼风里共舞，浸润烂泥世间枯燥，去继续再永续，与你抱拥。四千张信纸里写满情意。 怪奇故事之纹身，阿文发了个奇怪的梦，发觉背后便插了一把刀，不停流血，他吓到醒了，啊，原来发梦，跟着刚刚想睡回的时候，他发觉在床上边，竟然坐咗个细路仔，就系佢平时成日见嗰个。佢大叫起上嚟，啊，原来 原来呢个又系梦。之后嗰段日子，阿文就成日活喺自己吓自己嘅虚虚实实之间。佢已经分唔到呢一个成日见到嘅小朋友究竟系真啊，定系只系眼花幻想出嚟。最令佢担心嘅系啲朋友成日都话：，哇，你个样好残喎，哇，喺眼圈咁黑嘅，哇，你只眼眯眯合合，你好眼瞓啊！但系佢自己又唔觉喎，照镜冇嘢啊！但个个朋友都话佢啲神态好奇怪，好似唔系以前嗰个阿文。大家都话你系咪有事啊？做下身体检查啦，睇下医生啦。对呢啲说话，阿文听完就当冇事，因为自己都感觉冇事，做咩你哋系都要话我病啫？最后有个朋友就话啦：，唉，阿文啊，你可能咧工作过劳啊，搵日揼下骨啦。好啦，呢、这个建议就牵动咗佢啦，因为以前佢耐唔耐都有呢个习惯嘅。佢听一个朋友讲，心谂可能真系太攰啦。好啦。就去揼骨啦，点知今次嘅揼骨事件就令成件事变得更加严重。喺揼骨嘅过程之中系有踩背，因为嗰个技师话踩完背咧就冇咁攰噶啦。点知嗰晚踩完背之后，佢翻到屋企大件事，佢发现佢身体背脊嗰个纹身。不断有血水渗出嚟，唔通一日、两日、三日，阿文黐住胶布谂住佢会好啲啦，但不停仲系有血水渗出嚟，而且越嚟就越痛，越嚟就越痛。到最后佢忍唔住啦，搣开块胶布一睇，哇！佢见到成个图案发晒炎，睇落去血肉模糊，乜嘢公仔、乜嘢图案已经睇得唔系好清楚啦。病向浅中医，佢唯有睇皮肤医生，真系搞咗一大轮先医翻好。但系原本个图案已经模糊不清。后来有一次。同一个熟悉的朋友倾开，朋友话：，喂，你知唔知道纹喺身上嘅任何经文唔可以俾人踩噶？尤其是你嗰日仲俾个女技师踩过，梗系有事啦。系唔系呢？冇人知。至于阿文嗰排成日见到嗰个小朋友。又关唔关呢个纹身带嚟嘅怪事？定系只系佢嗰排太攰啦，眼花啦，咁就冇人知道。下次当你决定喺身上面纹一啲经文嘅时候，小心，最好搞清楚佢哋嘅含义同埋禁忌，唔好似阿文咁样，因为纹咗上身就改唔到啦。 在刹那间无意中消失，今晚活在不停记起当晚，怨恨也会很淡化，愿笑着来为对方祝福找到他，忘记旧记忆散场那些牵挂，哭泣直至疮疤轻轻吹散，再度会期待爱情无用怕，谁半天一身心手臂上的歌，翻播再翻播，留心听清听楚，便似歌中的主角。住进被窝，麻木到丢失感觉，再寻回自我。偶尔寂寞，寂寞也不必想太多。难过在刹那间。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成都世界大学生运动会，香港队在乒乓混双项目稳夺一面奖牌。何君杰火拍杜海琴，在八强直落四局击败日本组合横谷城和木村香纯，晋身四强。双方初段比分紧凑，港队在头两局都赢11-8。有伤在身的杜海琴金像表现未有受太大影响。何君杰亦都多次主动进攻得分。港队第三局越打越顺，再赢11-5。去到第四局，港队一度拉开到9-2，最终以11-6击败对手，晋身四强。由于赛事不设铜牌赛，两个人将肯定为港队取得奖牌。另一队港队组合关文浩和林依诺就以局数0-4不敌国家队的刘丁石和前天一，无缘晋级。回来本港，有外佣中介预计印尼当局将会全面落实印佣零收费，相关费用会转嫁到香港雇主。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香港雇佣工会主席陈东峰说，聘请外佣涉及三笔费用，其中部分费用由2021年开始已经逐步转嫁到香港雇主。据他了解，最新会再转嫁到香港雇主的是4000多元的招聘。陈东峰说，新增费用理论上不影响聘请本地原约印佣，预料部分雇主会由聘请海外来港印佣转为聘请本地原约印佣，或者会因此推高本地原约印佣的工资，有机会增加到月薪6000元或者以上。香港家庭佣工雇主协会主席容马山怡话，劳工处应该同印尼驻港总领事馆商讨。佢又话担心其他国家会仿效印尼嘅做法，令到成个外佣市场招聘费用增加。国家气象局解释，京津冀地区日前出现历史罕见暴雨，主要是受到三大因素影响，分别是水气条件充沛、高压系统阻挡和山脉地形抬升作用。气象局预测今个月仍然是暴雨多发期，水浸、山洪、泥石流等风险较高，建议有关部门加强防范。强台风卡努继续影响日本冲绳，至今造成两个人死亡，接近60人受伤，超过16万个家庭停电。 电力公司加紧抢修。日本气象厅表示，卡努正在冲绳县宫古岛以北缓慢向西北偏西方向移动，预测将会在周末接近九州南部。气象厅呼吁冲绳地区居民和各级部门高度警惕暴风、巨浪、风暴潮、山泥倾泻、低洼地区水浸、河流水位上涨和泛滥。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下午极端酷热，今晚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一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日间天气仍然酷热。现在气温是34度，相对湿度6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506点，跌11点，总成交金额525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55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78点，跌2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45元，升个六；友邦保险75.5元，升2.5元；盈富基金20元，升1仙；恒生中国企业68.76元，升8仙；阿里巴巴93.65元，跌0.5元；南方恒生科技4.33仙，升1仙4；小鹏汽车73.8元，升3.2元；汇丰控股63.8元，跌4毫，美团141元，升3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05，日元143.66，瑞士法郎0.878，加元1.336，人民币7.194，英镑对美元1.271，欧元对美元1.094，澳元对美元0.653，新西兰元对美元0.608。日经平均指数报32,284点，跌423点。港金报18,030元，跌1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6.89美元，卖出1,937.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 至96.9 FM 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Radio 2国剧830风吹半夏， 写一张咁长嘅遗愿清单想点？咁早就走咗？诶，你嗰张几时先做完啊？你要把握时间啊！ 唔好讲我啦，你咧，你嘅愿望咧？ 国剧830，风吹半夏， 逢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我见到，我无烟代言人 Wise Mike 真系见到，香港全部烟民都戒咗烟，冇人再围埋喺垃圾桶食烟，亦冇人再边行边食烟，逼其他人吸二手烟入面嘅致癌物质。这个零烟害的愿景一定会实现，即打戒烟热线1833183戒烟啦，一起支持香港迈向零烟世代。 做人真的不容易哦，如果能够做到是一个快活人就梗是风骚啦。啊，香港电台有3只风骚快活人，哎呀，真是恭喜贺喜啊！我是林建明，大姐明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 风骚快活人。 做只猫，做只狗，呼呼，不做坏主人。 Dr. Eric， 早晨啊 ，Hello， 早晨 ，Eric， 唔好啊， 系啊，佢话 唔想听我电话啊，头先。 到底你自己系咪有误会啊 ？call 嚟知啦，我都 咩话咩啊咩啊 ？private 啊，冇来电显示。 我啲记性而家好差，一秒钟前就同啲姑娘讲话啊，我又要做节目啦，一秒钟后你打电话俾我，点解有 private call？ 使咩笑啊？ 咁阿兽医你要睇睇医生啊。 喂， 好啦，嗱，其实咧人梗系希望健康啦吓，狗仔都希望健康啊。作为狗嘅主人啦，其实好希望，虽然可能狗嘅寿命大家都知道啦，同我哋人真系冇得比啦，系咪一比七系嘛？即系正常一般嘅讲法。咁但系我哋都会希望能够令到佢更加长寿啦，咁 样 系长命百岁啦。咁我哋其实系咪有啲咩方法咧？我哋可以由佢 B B 嘅时候开始咧，就去做，令到佢嘅寿命咧系有咁长，得咁长，陪我哋有咁耐，得咁耐噶。 OK， 嗱，依个可以嘅，因为依个就系有几样嘢去做啦。第一样嘢咧就系、是、有视睇医生啦。每年去做个 check up 啦，呢扎嘢都大家都听过，不过我谂可以再讲啦。佢哋就牙齿要 keep 干净，即系咁呢个系 part 睇医生嘅，听个医生讲。如果你佢认为你只狗牙有问题，就听佢讲去做。 点解？点解同牙齿？ 因 为长寿嘅 好得意噶。你如果你我谂一般人唔知咧，原来咧我哋人类开始咁讲咧，开始 身体唔好， 开始种田啊。呢啲人類即係幾廿萬年前就係 農業社會嘅時候， 咁有一日就我哋發現咗可以種嘢嘛， 係咪？可以圈養， 種嘢出嚟咧，原來咧就開始咁啊，好明顯我哋英文叫 age of agriculture 啦，開始有農業啦，係啦。不過咧，原來啲牙醫咧有哋個名嘅喎。係叫 age of cavity， 即係age of 蛀牙， 有蛀牙。因为咧，我哋开始咧就食好多糖 甜嘅 淀粉质，咁、原来呢啲系攞嚟种菌嘅啫，所以我哋旧时即系如果揾翻嗰啲骷髅骨头十即系一百万年前嗰啲人咧，基本上咧佢啲牙好干净嘅， 系 冇烂嘅， 咁啊点样带粒只狗啊？其实咧就原来我哋因为有呢个问题咧，就引致我哋基本上咧好多时刻我哋个生命入边咧就。长期牙周病，基本上你个口永远都发炎嘅。 即系讲人类啊嘛，嘛 系啦，讲唔系狗都系噶，咁样就一模一样嘅啫。狗 佢都冇食糖，点解都嘅？ 系啦，佢大自然量系有分别嘅，有好有唔好啦。好嗰 part 咧就系佢对牙唔好嘅，所以啲狗牙咧去到某个年纪啦，开始牙周病咧，易理唔处理咧，就24小时、365日，日日都有牙周病。咁你长期嘅身体免疫系统打紧仗咧，打败仗嘅，咁就会引致其他 健康嘅问题。 系啦系啦，就可以感染呢菌症，可以感染佢心脏啊、心瓣啊、肝啊、肾啊、胰脏啊，你谂到边度都可以。所以 同人一样咯， 人就老人痴呆啊，好多嘢嘅，所以都幾緊要下，要 keep 個牙齒健康，所以去睇醫生啦。咁其他嘢聽過咧，要做蛀肉手術啦。咁同埋因為佢會長命啲嘅。三咧就係食嘢食狗啦，即係如果 要 唔好食咁多其他 人嘅嘢。 係啦，不過今日咧，另外一樣嘢想講咧，就係又夏天啦。呢排咧又有好多中暑，我上个礼拜见过四只中暑。 哇，所以 严重啊！想问严， 啲主人真系小心啲啊！ 即系中暑呢样嘢系会多数系会严重啊，定轻即系比较轻微？ 哦，好严重，同埋啲人估唔到嘅嗱，即系我哋连呢度大约呢个时候都会讲一讲中暑嘅，不过我都唔想重复讲同一样嘢，所以或者我同你讲个故仔啦。一个我有个客咧，佢只狗。有隻嗰啲邊界牧羊咁嘅嘢嘅 ，OK， 佢九點鐘朝頭早星期日，佢就帶隻狗咧去咗，佢哋好曳嘅，佢哋會去大潭水塘嗰度咧有個位咧，其實唔應該喺嗰度游水咯，嚟飲嘅水，不過就佢帶咗去到，佢只狗就飆落去 玩水 啦，係啦， 咁 就 啱噶， 如果講九點鐘朝頭早喎，星期日朝頭早，咁樣就離開嘅車，如果你去個大潭水塘唔係好遠嘅啫，我即係老人家都可以行嘅。平路嚟嘅啫，咁咧就翻嚟个过程咧都有个冷气车嘅，OK， 咁样就只狗咧翻到去咧就开始脚软啦。 但系佢玩咗几耐先？ 咁喺水入边玩喎， 嗯， 系咯， 即系 玩 咗几耐？ 你当佢玩咗半钟头一个钟头， 咁 样就佢又成身湿晒嘅，都以为应该冇事啦。不过就开始咧就即系有中暑嘅迹象啦，开始攰奶奶啊，唔喐啊。翻到去咧，原来个医生就话佢。只狗即系中咗暑，严重到会即系死咗嘅。 死咗啊！使唔使真系死咗？ 系啦，所以其实都好得意噶。我前几日先至有一个咧，又系即有呢个就个头先嗰个，起码个主人好明显系有 aware of 呢个系一个可能性，先至九点钟带佢去行啊，又冷气晒。不过咧，有时有啲人就相反嚟嘅，就只狗咧话啱啱领养冇耐，一只唐狗嚟嘅，又系冇生生，就话第一次带佢行山。 嗯。 咁我就兩日前嘅啫，咁就兩日前其實咧有少少雲嘅，咁就不如落少少雨嘅，帶咗佢三個鐘頭行山。 哇！ 隻狗咧就今世未行過山啦 ，OK， 所以佢哋冇一個 concept， 隻狗唔 fit 嘅， 即係冇乜運動嘅之前。 其實同人一樣係嘛，你唔做開嘅係啊，突然之間要行三個 鐘頭，三個鐘頭佢話嗰日陰天嘅，落有少少雨，冇用啊。 但係其實咧 ，Doctor Eric 隻狗係會唔行噶嘛？ 哦，佢唔會㗎，好呢下啲狗好傻㗎，佢會去到一個地步，應該即係有機會即係中暑死佢先停㗎。 吓， 即系佢真系顶唔顺啦。 因为我谂嘅就系你会唔会有啲即系我唔知啊吓，可能譬如可能有啲佢嘅表现，你会发觉就系喂佢真系唔喐，咁你先至会知啊嘛。但系如果佢一路都行，你以为佢好精神，你又唔怪得晒佢，明唔明我讲咩啊？ 嗱，头先我实例子啦，话佢翻嚟喺个车冷气。佢好明顯隻狗唔係咁嚴重，都行到翻去架車啦。 係咯， 今次呢個咧就兩日後啊，隻狗咧就唔係三日後啊，佢帶嚟睇醫生咧就話，開始之前嗰兩日冇事嘅喎，中完暑嗰兩日，咁就中完暑之後嗰兩日咧就琴日話佢唔食嘢喎，佢啲尿咧好似烏龍茶咁樣喎。 係啊。 係啊，咁樣就咁我知道佢焗熟咗隻狗啦。系啦，呢条脷微波炉咗入只狗入边啲内脏开始，即系开始 分解 嗰啲废物冒紧出嚟咁样啦，系啦，所以香港大热天时潮湿阴天都冇用嘅， 嗯，系嘅， 都咁啊，就你可以头先我讲个河边嘅例子啦，佢喺河入边玩都好啦， 嗯， 你即系有时你话系你如果热嘅淋只狗湿啦，淋湿晒佢，唔该。咁你先至帶佢行啦。不過咧，就其實咁樣都唔係一個保護嚟嘅，因為佢狗嘅散熱能力真係好弱。 係、嗯、你講緊嘅係散熱啊嘛，其實 係 啊，唔關事佢係咪喺個係啊陰天或者係落 係 水， 都因為香港 散唔到熱。哦， 因為用水散熱咧，你需要個啲水分解喺空氣。如果空氣本身都 99% 水分咧，就其實你淋濕曬佢都冇用。 冇錯，冇 錯。其實關唔關係長毛狗嘅事咧？ 有嘅，有關係嘅。嗰日呢兩隻狗都，你邊界牧羊同埋， 長毛 咁啊。前幾日個唐狗都係長毛嘅，所以短毛狗好少少啦，不過都 係唔好啦， 都唔係好 噶啦。 所以就即係千祈唔好，同埋嗰啲病徵係可能兩三日後先至會見到嘅。 嗯， 同埋聽你所講，即係去到死亡，佢唔係就咁病喎，係嘛？ 係啊，係啊，同埋好突然嘅。你有差唔多次次有隻中暑咧，即係你間唔止一個客，即係大天時12點鐘 lunch time 帶出去嗰啲就唔講啦。不過十次有八次咧，個主人都好 surprise 嘅。 嗯， 點解會咧咁啊？即係佢因為從來冇諗過嚇，依呢個天氣都陰天都會有事，即係佢自己心 痛。係啦，因為佢人行出去冇嘢嘛，嗰日好舒服。哦 咁人可以出汗啊嘛，狗唔得啊。 系啦，系啦，系啦，所以我年年都讲，不过今年有多少少故仔啦，所以系咯，即系要小心啲咯。 嗯， 咁我谂作为主人真系要提高警觉嘅，你带佢出街，佢又唔可以 say no 嘅，唔知又唔可以， 系啦， 要继续跟你行山。 我记得有一次喺南丫岛咧，我跟住人哋喺后边行啊，咁前面有只松鼠狗，毛生生嘅，哇，只狗几犀利，嗰日热噶吓。佢行咧只狗，你見到佢咧，即都個主人有認識佢嘅。不過咧，你見到佢捱山，你如果你去到南丫島行咧，其實依係上山落山嘅，即小狗仔腳仔爬得好快，跟足個主人，咁就又係喺你面前中暑咯。 嗯哼， 即係狗就開始有黑就開始行到啦，佢真係行唔到天順啦。 嗯， 咁就佢就趴低咗抽筋，咁啊个咁我即系我 咁都讲俾人听，唔紧要，唔紧要，我系医生咁样。 系啦，咁啊又系有你大家嘅梦想啦，系飞机发生事，系做医生嗰啲事件啦，咁样就 就即係帶喺附近嘅村，好在佢行到就係即係附近嘅村咯，咁樣就淋濕咗佢，咁樣就 救得翻， 揾到，咁樣就叫佢睇醫生啦，梗係，佢咧就誒就即係 唔建議大家咁做，總之係小心啲啦，係咪啊？即係一個提醒，係啦 ，OK， 多謝曬，多謝 Eric， 多謝曬， 下個禮拜再傾，拜拜， 拜拜，非常之炎熱啊，34度氣温，酷熱天氣警告生效，咁所以大家真係對寵物更加要小心啲啊！ 知道， 即安日馬上送上，聽日10點再見大家， 拜拜。 拜拜。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职业安全常识问答比赛，10万题目，有冇人想答？ 有啊有啊，我系职安小 AI， 我乜都识，你随便问。 听住，香港是世界上其中一个最繁忙的货柜处理作业港口，每年平均处理的标准货柜超过几多个 ？A 100万 ，B 500万 ，C 1000万，定系 D 2000万个？ 你等我谂谂先。 点啊？职安小 AI 谂唔谂到啊？我倒数啦噃，五、四、三。 是 D 2000万个， 叻仔，50万题目，想唔想答？ 想啊想啊，问啦、啊。 好，呢一条题目都系关于货柜安全嘅，请听住。以下边一项系人嘅因素所产生嘅货柜作业安全问题 ？A. 安全意识不足及不遵守安全规则 ；B. 没有提供合适而安全嘅进出途径 ；C. 货柜的结构及保养欠佳。 等我嚟。答案是 A 啊，安全意识不足及不遵守安全规则。我是职安侠 Samuel， 好多时如果工作人员的安全意识不够，再加上缺乏认知其责任后果，又或者对作业所需的技能及经验不足，又不遵守安全规则及监管不足等，是会造成危险，甚至引致发生严重意外啊！ 哇，职安双剑侠 Samuel 啊， 仲有我职安双剑侠子晴啊！沙华姐姐啊，仲有冇啲深啲嘅题目啊？考下我哋啊！ 好，你听住，如果工作人员安全意识唔够，有啲乜嘢改善方法呢？ 等我嚟。建议改善措施包括加强管理层参与安全事务，仲有加强安全培训，包括提高员工认知其安全责任及所需嘅技能，及安全推广，包括安全标示同埋信息。加强安全巡查及监管等， 劲啊！果然是江湖传闻最厉害的职安双剑侠啊！ 好 ，Sarah 姐姐，到我问。 好，等我又接招。 好，常用的货柜处理机械设备包括英式起重车、龙门架起重机、流动式起重机等。为确保设备安全，使用它们前应作所需的检查、测试、检验及维修。好多时是没有留意什么问题或者细节呢？ 好，听住啦。例如没有提供合适的检测及维修保养，没有装置安全设备，没有清晰标明设备的安全操作负荷，没有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未获委派的人员操作机械设备，还有不适当操作机械设备等。 没错，那当遇到这些问题，有些什么改善的措施呢？ 我知道改善方法包括需按有关法例，由合资格检验员定期进行测试及彻底检验机械设备，并作出维修、保养及记录以备查阅。另外，亦需由合资格人士定期进行检查，确保机械设备装有所需的安全设备，例如货柜场的车辆。包括机械设备在内，应安装适当的黄色闪灯警号。车辆在货柜场内使用时，应亮着该闪灯。 到我答啦。除了最高安全操作负荷少于1公吨，或配以找斗，或以任何电池方式操作的起重机外，还有起重机需装上运作正常的安全负荷自动显示器等。 亦需要清晰标明设备的安全操作资讯，例如安全操作负荷及张贴安全速度标志，采取措施以确保只有接受适当训练及持有效证书的人士才可以操作的机械设备。若果发现任何机械设备故障或者损坏，应该即时停止操作，并向主管报告，加强对机械设备的安全巡查和监管等。 而货柜处理作业施工方法所涉及的工序主要有几种，包括货柜的吊运、运输、陆上的堆放和货柜内的货物装卸等等。施工方法若有所不当，便可以导致意外。 就上述货柜的吊运、陆上运输、堆放和货柜内的货物装卸等工序所涉及施工方法的问题及危害，不难发现与沟通、认知、经验、态度和监管不足有关。所以要有一套安全施工方法，必须加强参与者对上述几项因素的提升。安全施工方法应由对该工作有足够经验和认识的人负责筹划及制定，然后以书面或口述列出所定的步骤或程序，配合参与工友的清晰沟通，各自肩负责任，认真监管以确保贯彻执行，务求达至安全施工这个重要目标。 在特殊情况或工作安排下，例如进行维修及保养工作，可采用工作许可证制度，以增加内部沟通，避免不必要的人士进入工作危险区域，而引致所涉及机械在维修期间意外被启动，及其他员工误用未完成维修及保养的机械设备。 看来大家对于货柜工作安全守则都很熟悉，那还搞不搞职业安全常识问答比赛好呢？ 搞，当然搞啦！你还可以问下大家有关工作环境对施工安全有什么影响，因此工作前要对环境有认真规划和安排。 二啦，包括架设围栏以确保所有想进入该地方的人都要经过适当划分工作区域，藉以管制人群，并管制只有获授权的车辆或者行人先准许进入货柜场，小心安排货柜处理操作的机械设备和车辆行驶的路线方向，并划分工作区域，以减少任何路线冲突和可能的发生危险。仲有加强安全巡查同埋安全监管嘅工作啊！ 职安双剑侠真系乜嘢都识噶、 啊。Sarah 姐姐，咁就唔好搞个比赛啊，费事俾人话做马俾佢哋赢啊！ 咁你又讲得啱，两位个比赛我哋决定唔搞啦。 吓，咁我哋俾咗嘅报名费呢？ 乜你哋俾咗报名费咩？飞强咪就啊，解释啊！ 货柜场工作要注意安全， 一时粗心大意，好易受损。我哋系 响乐团，我系鼓手 Samuel， 我系主音子晴。 另外，如果有任何有关唔安全嘅工序同埋工作环境嘅投诉，你可以使用流动电子装置或电脑填写网上职安健投诉平台嘅电子表格，或致电劳工处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向劳工处作出举报。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来到殿堂前抛低所爱。 你要毫无挂碍，为终点揭幕，喧哗作乐，入夜满是漆黑，一片还是有光，像星体陨落，轻风作乐，沿途或是孤单空。离别了，从来没对岸，未可俯瞰凝望。原谅，无论我成熟或莽撞，什么姿势形状，未能寻到殿堂前抛低。为终点揭幕，犬马作乐，日夜会是漆黑一片，还是有光？是荒土赤地，碧天雪地，繁荣或是充斥花香似这礼堂。 这殿堂。